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一章分院帽的新歌第四十六集。 迪安托马斯和西莫斐尼甘已经先到了宿舍，正在往他们床边的墙上贴海报和照片。哈利把门推开时他们在说话，可是一看见他就突然停住不说了。哈利先是怀疑他们刚才是在议论他，接着又怀疑他自己有点疑神疑鬼。 嘿， 他说，一边走到自己的箱子跟前把它打开。 你好哈利， 迪安说，他正在穿一套和西汉姆联足球队队衣颜色相同的睡衣。 暑假过得好吗？ 还行吧， 哈利含混地应付了一句。要原原本本地叙述他在暑假里的经历，恐怕说到下半夜都说不完。他没有精力这么做。 你呢？ 哈，挺好的， 迪安轻轻笑着说。 反正比西莫强，他刚才正跟我说呢。 哟，出什么事了西莫？ 纳威一边把他的米布米宝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头柜上，一边问道。西莫没有马上回答，他正在格外细致地调整那张肯梅尔红隼魁地奇球队的海报，确保贴得端正。然后他仍然背冲着哈利说道， 我妈本来不想让我来的。 什么？ 哈利正在脱袍子，听了这话怔住了。 她不想让我回霍格沃茨。 西莫离开了那张海报，从箱子里拿出自己的睡衣，眼睛仍然没看哈利。 可是为什么呢？ 哈利问，感到十分震惊。他知道西莫的母亲是个巫师，他不明白他怎么会变得像德斯里家的人一样了。西莫没有马上回答，一直把睡衣上的纽扣都扣好了才说话。他斟词酌句地说， 我想大概是因为你吧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哈利追问道。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快，隐约感到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朝他一步步逼近。西莫又说道，仍然躲避着哈利的目光。 也不光是因为你，还有邓布利多， 他相信了预言家日报。 哈利问， 他认为我是个骗子，邓布利多是个老糊涂。 西莫抬头望着他。 是啊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 哈利什么也没说，他把魔杖扔在床边的桌子上，脱下长袍，气呼呼地塞进箱子里，然后换上了睡衣。他感到厌倦，做一个总是被人盯着看，被人评头论足的人，实在让他感到厌倦。他们有谁明白？他们有谁哪怕只是明白那么一点点？这么多事情发生在一个人头上会是什么滋味？菲尼甘夫人不知道，这个愚蠢的女人，哈利恶狠狠地想。他爬到床上，正要把帷帐拉上遮住自己，可是没等他这么做，西莫说话了。 那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知道，就是塞德里克·迪格里和所有的事情。 西莫的声音既紧张又充满好奇。迪安正弯腰从箱子里取一双拖鞋，听了这话突然奇怪地僵住了。哈利知道他也在侧耳细听。 你为什么还问我？ 哈利反驳道。 就像你妈妈那样读读预言家日报好了，为什么不呢？你需要知道的东西他都会告诉你的。 不许你对我妈妈说三道四， 西莫气愤地说。 谁管我叫骗子，我就要对谁说三道四， 哈利说。 不许你跟我这样说话，我爱怎么跟你说话就怎么说话， 哈利说。他的火气蹭蹭地往上窜，一把抓起床边桌子上的魔杖。 如果你觉得没法跟我住一个宿舍，就去问问麦格教授能不能让你搬出去，别再让你妈妈担心。 不许你再提我妈妈，波特！ 出什么事了？ 罗恩出现在门口，他睁大眼睛望望跪在床上用魔杖指着西莫的哈利，又望望站在地上抡起两只拳头的西莫。 他对我妈妈说三道四， 西莫大喊。 什么？ 罗恩说。 哈利不会那样做的，我们见过你妈妈，都很喜欢她。 那是在他开始相信垃圾预言家日报编排我的每一句话之前。 哈利直着嗓子吼道。卢恩说，布满雀斑的脸上显出恍然大悟的神情。 是这样。听我说。 西莫恶狠狠地白了哈利一眼，气急地说， 他说的对，我不想再跟他住在一个宿舍了，他疯了，你太过分了，西莫。 罗恩说，他的耳朵开始红得发亮，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 过分？我？ 西莫喊道，他和罗恩正好相反，脸色越来越白。 你相信他编造的那些关于神秘人的胡言乱语？你认为他说的是实话？是的，没错。 罗恩气愤地说。 那你也疯了。 西莫厌恶地说。 是吗？可是对你来说很不敬啊，哥们儿。我同时还是个机长。 罗恩用一根手指戳着自己的胸脯说。 所以，除非你想关禁闭，不然说话还是放规矩点。 有那么几秒钟，似乎西莫觉得只要能把脑子里的想法一股脑吐出来，即使关禁闭也是值得的。可接着他轻蔑地哼了一声，原地一个转身，用手支撑着跳到床上，非常粗暴地拉上围帐，结果用劲儿太大，把围帐从床上扯了下来，落在地板上灰扑扑的一大堆。罗恩严厉地瞪着西莫，然后转眼看着迪安和纳威。 还有谁的父母对哈利有意见？ 他咄咄逼人地问。 我父母都是麻瓜，哥们儿。 迪安耸耸肩膀说。 他们根本不知道霍格沃茨有人死了，因为我才不会犯傻去告诉他们呢。 你不了解我妈妈，不管是谁都别想有什么事瞒过他。 西莫冲他嚷道。 而且你父母反正也看不到预言家日报，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校长已经被威森加莫和国际巫师联合会开除了，因为他正在失去理智。 我奶奶说那都是胡扯。 纳威尖声说起话来。 他说走下坡路的是预言家日报，不是邓布利多。 他已经停止订这份报纸了，我们相信哈利。 纳威简单明确地说。他爬到床上，把被子一直拉到下巴上，两只眼睛越过其他人，严肃地望着西莫。 我奶奶总是说神秘人总有一天会回来的。他说如果邓布利多说他回来了，那他肯定就是回来了。 哈利心头涌起一股对纳威的感激之情。房间里谁也没有再说什么。西莫拿出他的魔杖，把床上的帷帐重新修好，藏到他后面去了。迪安也上了床，翻了个身，不再开口。纳威似乎也没有话要说了，非常慈爱地望着他那颗月光映照下的仙人掌。哈利向后躺下，枕到枕头上。罗恩在旁边的床上稀稀疏疏地忙碌着收拾东西。与西莫的争吵使哈利感到心绪烦乱，他一直是非常喜欢西莫的呀，以后还会有多少人说他是骗子，说他精神失常呢？是不是邓布利多整个暑假都在忍受这些？先被威森加摩开除，然后又被国际巫师联合会扫地出门，是不是邓布利多生哈利的气了，才好几个月一直没有跟他联系？不管怎么说，他们俩现在是拴在一起了。邓布利多相信了哈利，把他叙述的事情经过告诉了全校师生，之后又向范围更广的巫师界公布了。凡是认为哈利在说谎的人，都会认为邓布利多也是个骗子，或者认为邓布利多受了蒙蔽。他们最后总会知道我们是对的，哈利愁闷地想。这时罗恩上了床，吹灭了宿舍里的最后一根蜡烛。可是哈利接着又想，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，他还要忍受多少像西莫这样的责难呢？